圈，手指间所有温柔已经开始蔓延。Oh, 一个键就找到你，发一张自拍照，刷几个表情包，你每个情绪我都随时不停关照。可我默默的只想陪着你，简单的为爱去猜，都不明不白，不愿说出来，你害怕伤害。把情绪都照亮，一瞬间所有思念变得更加遥远，所以这一切都没有道理。手阻挡了信号，而现实太无脑，只想要隔着屏幕看着你在微笑。是我改变不了我自己，简单的为爱去猜，都不明不白，不愿说出来，你害怕伤害。No, I'm trying, but baby, 其实我不坏。Anyway, 这个时代有谁能够值得依赖？你总是在深夜发吉他，那一日。